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4月1日，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四月一整月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从当天早间开始，文艺广播将开启全天的庆生模式，文艺广播主持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诸多表演艺术家将联袂为北京文艺广播送上生日的祝福。诵读小站当天8个时间段会精彩呈现文艺广播主持人们演绎的《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阮玲玉》等人艺经典剧本。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在4月15号到22号举行。4月1号中午12点正式开售展映单元所有场次的电影票，展映的很多影片和版本属于稀缺资源，电影票一票难求。关于北影节售票的最新信息，您可以登录北影节官方网站和淘票票 APP 了解详情。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历时近4个月的初审评选，40个优秀电影创投项目昨天出炉，即将进入复审环节。从入围复审的40个项目来看，本届创投项目相较往年在类型上更加多元，题材上更加丰富。今天是国际医生日，今晚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将放映一部日本电影《亲爱的医生》，影片由西川美和执导，医生朋友们可以免费领票入场观看。昨晚在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悠扬精致的乐曲声当中，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系列演出季拉开帷幕。此后北京音乐厅将相继为观众呈现包括女钢琴家莉莉亚齐波斯坦音乐会、维也纳莫扎特长笛四重奏音乐会等20多场各具特色的精彩演出。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正在举行，今年中国首次成为博洛尼亚书展的主宾国，北京阅读季也在现场设置了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展位，推介粤美北京系列绘本，展现独特的北京风格，讲述北京的故事。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展位负责人、北京中小学生阅读联盟副秘书长耿斌介绍说， 今年是北京阅读季在这个如此盛大的童书盛展上的2次正式亮相。今年不管是从展位还是从展位上的相关活动，都比去年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今年的展位上是由红色为主色调，因为也是突出了咱们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来主办的北京阅读季的一个整体特色，并且是希望在我们的展位上能够推介一些中国北京优秀的童书，所以我们在展位上也进行了相关的版权输出的一些活动，在展位上设置了可以让来自全世界各国来参与到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体验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汉字我们的一些传统项目都非常的感兴趣。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汇桥到四汇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继续给大家送我们的食物的奖品了。这个食物呢，你们可以理解为实际的物品，也可以理解为吃的那个食物。因为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为我们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是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去征服吃货们的心。那想要获得代金券，或者是想要加盟乐吃串串锅的电话，大家要记住了，都是400-028-6767。今天呢，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了。周五呢，我们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我请到的这位嘉宾，让我们的这个板块啊特别的名副其实。对，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个人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中国新闻奖编辑类一等奖的获得者康小夏同学啊。所以就今天不知道到底是我在推荐还是小夏在推荐，总之我们来到的是小夏推荐这个单元。欢迎小夏。 Hello， 大家好。 嗯。刚才他还鄙视我，说你上次不是推荐过这本书了吗？你怎么又推荐？ 对， 我说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赢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剩一个字儿。嗯，今天呢，我跟小夏要一起来给大家推荐书了。嗯、又到了，你不能说又到了读书的季节，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好久好久没有推荐了，所以 感觉好像我们好久都没读书。 对对对，所以该给大家推荐几份新的了。 嗯，我们要更新一下你们的书单啊，要增加一点你们的存货了。一方面呢，是现在天气暖和了。大家不要再以我很困，虽然也有春困，但是不要再以冬眠为借口说啊，我不想读书啊，我就这个精力跟不上，因为冬天确实好像感觉因为吃的多了，反应就变慢了， 对，就很冷，而且就是反正就是不想动，各种懒得动，然后确实也是。一吃的人一吃的多啊，糖分啊什么的，就会阻碍大脑的一些思维啊什么的，就会变得有点懒惰。 嗯，这个就到了春天的时候，就衣服慢慢的厚外套脱掉了，你觉得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读书了，是 吧？ 我们读书的理由真的好多呀。嗯、其实想读呀，就怎么样都 可以 读。我们就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理由。那今天呢，我跟小夏，当然是他重点推荐，好不好？作为嘉宾，他重点推荐。 昨天晚上我到临睡了，我还说，我说明天要不然你主讲，我也觉得我今天带的这两本有点不太好意思拿出手，所以呢，我们先听嘉宾的推荐，嗯，有时间。大家 留出时间在， 我在 一定会给你留出时间来的。 我再来给大家推荐。好，跟大家说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两位的直播状况的，以及呢想要给我们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了，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啊这两个 APP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都是一个名字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有朋友说了，上次推荐的那个历史书还没有看完。 这 看一年了吧你？ 对呀，那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 你出来，你是不是？但是有可能他是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发现这个书啊，他没有那么喜欢，有点难啃。 对，那就确实历史书吧， 那就放弃吧。 其实我觉得历史书，我推荐的那几本就还以讲故事为主，我觉得还好，就是没有那么的枯燥。而且历史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机会啊，还是多了解一点，毕竟这不是咱们自己的历史嘛，聊一聊我觉得也是增长知识，再加上多看一些历史书，其实你会有一些就会觉得很自豪，你就觉得我自己，哎呀，有这么千年的这种历史文明在那儿，你会有一种比较自豪的感觉。而且古人的一些，还是我之前推荐所说的，他的一些比如说不管是治国的理念，还是说他打仗的一些理念，或者他待人处事的一些理念，其实在现在都是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借鉴的作用， 有现实意义。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历史的书，不一定说它当中发生的某个事儿会发生在现代， 对， 但是你去看一下， 对， 规律，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说世间万物的规律，上升一点就是哲学的道理，其实讲道理啊，它都差不多， 对，都是差不多的。 看历史书你不能把它当作课本看， 对对对，那就太无聊了。就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历史，但是我最近也就是受小夏的影响，我从先看《三国演义》，重温《 三 国演义》的电视剧开始， 对对对， 步入我的重温历史书的这样一个环节。今天呢，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获得我们在每周五我们在一直播直播的阶段呢，会给大家送出现金奖励，只有一位听众可以获得。那我们的现金奖励啊，价值真的是还比较高的，500元的现金。想要获得这个现金奖励的方式很简单，也很单一啊，只有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在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认真的在我们的微博的直播帖下方来留言的哦，会写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样子。那在直播帖下方留言，我就会记住你们的名字，我会有一个小的统计，然后觉得每周选出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很认真的同学，会送给他我们节目组送出的500元的现金奖励。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可以拨打那个刚才说过的400的那个电话去得代金券， 对 啊，虽然没有500那么多吧，也有50，也不少了，吃一顿可能也就100多， 对， 相当于打了对折，很划算。好，提示大家，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有朋友说了，这个看历史啊，还是要有点画面感，像看电视剧一样，就不觉得枯燥。 对对对，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子。你看电视，有一个人在这说你，你看了没看？其实他都在你耳边一个伴随的状态。但你看书，你就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自个儿在那儿啃呐，你得读，确实是。但是看书，你就想象一下吧，对吧？想象一下，哎呀，在脑袋当中画出了一个啊征战的画面，我觉得也是。就自娱自乐嘛，自个儿自己找一些乐趣。 看书的乐趣在于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 对对对，每一个人其实看完了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而且同一件事情，你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他得出来的道理啊，或者说他能够给你的启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就最的，就跟看电影一样，我们同样看完一部电影，大家的评价都会不一样。 我为什么说也鼓励大家，在就不太喜欢历史的前提下先从电视剧入手。但是呢，你慢慢一定要进阶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去看书。 对对对。 还有一点是我在想，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看书这件事情和听书以及看电视剧 都是不一样的。 看电影它的区别在于，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听的书，它都是经过了中间的一个介质。 对对对， 那个介质是什么呢？是人，通过人这个介质进行了一个 一个他自己的对他自己的一个演绎， 嗯，理解， 对对对，你看到的是这个人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解读，而不是你自己对这个人物的解读，对，这个就是算是别人的吧，就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嗯，对，所以我们看到他，我只能理解，比方说唐国强老师扮演的， 嗯， 皇上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我去理解张铁林老师扮演的皇上是什么样子，嗯，我在这张国立老师扮演的皇上是什么样，嗯，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最近在看王牌对王牌对，又请到了三位不同时期饰演过各种朝代的各个朝代的帝王的这样的演员，嗯，你看他们每个人自己有鲜明的特色， 对对对， 他演出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呀，啊， 对，就是他自己理解的这个皇帝的，他把这一个特色抓取出来，可能稍微放大一点夸张一点，因为他们是做一些就是戏剧性的表演， 嗯， 但其实你要回到古书里看这个皇帝，你可能就觉得哎，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但是如果你没有看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哦，这个皇帝可能就是这个老师演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得自己去看。 嗯，刚才有朋友也说了，就是哎，我怎么确定他这个就看电视剧的时候确定他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啊？然后马上我们就有听众在跟他说电视剧不行，这个历史故事很多是对不上的， 嗯，历史故事，哎，电视剧它总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不然对，不然它怎么来去吸引你来看呢？对，它肯定是有夸张的，所以说还是要看书。这书虽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演绎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三国演义》，它肯定也不是三国那个时期发生的， 要不然你看《三国志》好。 对对对，但是呢，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来走的，只不过啊，比如说写关羽的时候，我就写的他特别的勇猛，但他可能实际上呢，没有这么的夸张而已。但是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嗯，好，说了这么多了，我们其实今天并不是要给大家推荐历史书，或者是《三国演义》，或者是《三国志》。今天呢，我们的小夏同学很认真的在对我保密的情况下。带来了一本书要推荐给大家，来，你说说，我就看你这秘能够保到什么时候，来吧。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本书叫《秘密》。那这本书呢，是我可能，哎， 所以我昨天问他，我说你要推荐本什么书，他回了我两个字，秘密。我说行啊，你有本事你就一直保密下去，搞了半天是我的理解有误，对不起你。 对对对，它就叫秘密，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作家叫做朗达·拜恩写的，它就是一个特别心灵鸡汤的书，特别心灵鸡汤，这可能是我买的心灵，我就很少买心灵鸡汤， 很少买心灵成长类的书。 对，我当时看它呀，我当时没注意它是一本心灵鸡汤，我觉得它这个封皮特别好看，就是 很神秘， 特别神秘 ，secret。 对对对，然后它里边的一些就是页，就是这做的也特别好，那个纸的质量也特别好，所以当时我就哎呀，好吧，哎，这本书这么好看，就买回来看一看吧。 你又颠覆了我对你读书人的形象的这个， 因为 特别纸质特别好啊，也成为一个理由。 对，这个纸真的特别好，是那种有点像彩打的那种，反正因为大家摸不到啊，待会儿让蒋夏来摸一摸，就是那种特别滑、特别光滑的纸。 可以往前推一点，让我们的一直播上面的观众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封面确实是很有意思， 对对对，封面确实做的还很有意思， 就很像什么玛雅文化呀，嗯， 对对对， 钻石头骨呀那之类的， 对对对， 就水晶头骨啊， 嗯， 我跟你说，我以前看水晶头骨系列都是因为它的封皮儿长这样， 对吧？我当时看也是觉得这个封皮长特别好，所以我就买了。但它其实是一本特别励志的心灵鸡汤，它其实这大概我买了得有，可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 你看你就没怎么看，你这书这么新， 对，特别新，因为就看一遍就够了，不需要反复的研究琢磨， 那些心灵鸡汤都已经倒在了心里。 对对对，它其实特别简单，它这个里面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叫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啊，你可能听这个名儿你是第一次听，但是呢它这个吸引力法则我总结的啊，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或者说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你就会吸引来相同的思想或者情绪的东西。比如说你这几天一直心情不好，那可能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觉得很糟糕啊，你就会觉得很沮丧。但是如果你就是这种累积，你整个人就慢慢的这个情绪就走负面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就是我以前吧，就是减肥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那个你想减肥你就每天对着镜子说我要减肥，我要瘦，我要瘦。哎，其实就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想减肥，你想干什么，你就每天对着镜子说啊，我要成功，我要成功。其实很多我们看那些励志书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举例，就是一种心理暗示的一种方法，就是我想做一件事情，你就不停地告诉你自己啊，我可以，我能行啊， 可能最终当然这是想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当然你得做，但是想也是跟做同等重要，你先得想，给自己暗示说啊我一定行我一定行啊，慢慢的你就可能哎真的就行了。所以他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就是他的全书就是围绕了这个来说的。然后他通过一些导师心灵导师的一些话，他这里面讲了很多心灵老师的一些话语的摘要，然后其实都是算是一些励志的句子吧。然后这个作者呢把这些句子，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分析，比如说你怎么样哎才能够做到就是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啊，他会有一些步骤啊一些方法呀、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写了这么一本啊心灵鸡汤。 嗯，真的心灵鸡汤这个事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话要说。在一直播上面，我看到有人说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个心灵鸡汤偶尔喝一喝还是可以的。 嗯， 我觉得不管是在你哪个阶段，比如说你有点茫然， 嗯， 不一定是低落， 对对对， 就是有点不知所措啊。因为一个表情，我最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对对对， 也很需要心灵成长类的书籍、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你低落也好，或者说你正处于一个事业成功的阶段也好，其实它都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你的一个原点吧，所谓的就是你的一个本源，来去想一想你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就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看书，其实看书就是让大家的心静下来，然后呢哎，去回想一些你自己，就是通过这个书啊，一个是通过这个书启示，就是我自己的哎，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我近来做的一些事情啊，到底有没有一些错误啊，或者说我做的妥不妥当啊，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其实也都是这个目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段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然后来总结，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前进。 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复盘，虽然我个人没有那么多复盘的经验可以推荐给大家，我看到我周围呢有一些成功，我觉得比我要成功很多的朋友，他们确实是在每天每周然后到了一年他们都会给他们自己的这一年去做一个复盘，这个复盘当然是有技巧的，但就按照刚才小夏说的那个概念，不管你是在每天每周每年去做复盘，很有技巧性的复盘也好，或者是你在一个阶段下来你就停下来说，哎，我好像很久没有看书了，很久没有去思考我之前做的事情了，这个时候也很有必要。 对， 不仅仅是茫然不知所措心情低落的时候，人在成功的时候才最容易迷失自己。 对， 对对对，就是你越成功你就觉得哎呀我自信心 无所不能， 对，爆棚了，这个时候你更应该想一想你自己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原点，回到原点来再想一想你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所以还是要定期的来思考，要读书。 这样一本心灵鸡汤在昨天我没有理解它的含义之后，我以为它就是不愿意告诉我， 其实就叫秘密， 因为他没有打书名号你知道吗，所以我问完他以后，我说你今天要给我们推荐个什么呀，秘密。好，这是一个很好的 secret， 保持到了直播的时候，所有的惊喜都在此刻。有人说你们听起来都很像是书籍外贸协会的，就是很在意书美不美，说我们跟你说啊，这个小时代黄金版限量版长得也很好看，嘉宾要不要买来看一看。这个也得先看内容吧。 对，先看内容。但是呢，因为我特别喜欢去书店里挑书，而不是说在网上面，比如说看什么，最近有什么书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你在书店里挑书啊，它会确实会有挑腻了的时候，因为书店里反正空气也不好，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又热，哎呀，反正就是污浊又没有地方。你有时候会挑腻，但这个时候你挑腻了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些长得特别美的书，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就被吸引过去，就会想买两本过来。 但是封面长得好看，吸引过去，这是第一步。 对， 这是任何你买东西，我们现在说我们对于包装过度这个事儿特别不耻。书我们希望它也不要包装过度， 对对对， 有一个好的封皮儿，质感好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是设计感很重要，不是说你给它加了多少的完全无意义的价值在上面。 对， 你说我这封皮儿价值200，就卖你210这书，那你实在是有一点低估了大家翻开它的这个能力。 而且我买书，如果比如说有相同的，比如我不是喜欢看历史书嘛，历史书其实有很 多，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它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每次买我都会买最便宜的那个，就是简装版，因为它 我也爱简装版，因为书架放不下 对，因为它第一个是价格便宜，然后呢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画，因为它的精装版里面会就是皮儿是那种硬皮儿，然后里面会有些插画，我就觉得就不需要，而且价格一下子就贵了很多啊。然后相同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一般都会买那个最便宜的。这个没有的时候，哎，就这么一种啊，我又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时候，哎，长得确实又很美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偶尔的出一下手啊，买一个长得美的书。 哎，去书店挑书确实会比我们到一些网站上面看到它的排行榜，然后就匆忙的下单了， 对， 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对呀，因为书店里你总能翻一翻嘛，它总会有一本或者两本这种已经拆开包装的书放在那儿让你去看。当你看的时候你就爱惜一点，不要把人家那个弄坏了，你再把人放回去就好。你看两页你大概知道这个书讲的是什么，你就会知道适不适合你。因为网站上面它就是有目录和一小段的预览，对，你我总感觉反正哎呀还是喜欢去书店里那种感觉。 对，那一小段预览我往往看了以后就跟看一个这叫岛屿， 对对，岛屿， 我们新闻里边叫岛屿，就看一个岛屿，我完全不能够引发我是不是能够判断它适合我，不能够引发我这种好奇心。嗯，也有朋友说了特别喜欢去西单图书大厦席地而坐的看书啊，这个还有人们在问什么书啊？我们在一直播上面在广告时段，因为马上我们876要进广告了，在广告时段呢，请小夏把这个书再推得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做一个推荐。嗯，还有人说，对呀，书中自有颜如玉呀，还是喜欢去书店里面买书。对，这个颜如玉的概念啊，跟封面虽然没太大关系，但是用在现在呢，也可以来形容一下。确实，一个好的书，如果它的封面设计的比较独特，更加激起了我把它翻开的愿望的话， 对对对， 还是挺不错 的, 的。 在下半时段呢，你是刻意的在上半时段说完了是吗？ 对，下半时段留给你说你的 特地让我说出我幼稚的推荐的书好了，一小段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乐享生活马上回来。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啊，理由能让我生很多，啊，理由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边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全包圆春季换新装了，999选择更多，包的更全了。 说说呗，多在哪儿了？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到最后啊，在一直播上面不要放弃，我们一直要坚守到最后才会公布这个答案。当然了，在876的直播时段下半时段会有我来给大家推荐，怎么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这就是看完他那个秘密啊，我现在再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眼。你们听会儿歌。对，就是这本推荐了一本心灵鸡汤给大家，特别的吸引力法则，给我们讲吸引力法则的一本书，也特别适合大家在低落的时候，在成功了以后，想要有一些反思的情况下，认清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很真实的分数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看一下这本由朗达·拜恩来著写的秘密。这本书封面就长这样了，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看到。哎呀，接下来就是到我推荐的环节了。这 好开心。 对，还有人说夏夏和夏夏互损，感觉是自己和自己打起来。没有，对，他是小夏，他有三个字呢。我一般就是对小夏推荐这个环节，其实当初设计的时候，也是一位就是中央电视台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导演，能说吗？朗坤导演给我们的取的一个板块的名字，当时我说周五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很多像您这样很出色的人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管是推荐他的作品，还是推荐他最近的一些心得，推荐一些经验给我们。我说我们应该叫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板块，因为我们其他的板块没有专门去取名字，但是周五这个板块又特别，朗导当时就说叫小夏推荐怎么样， 非常好。 就特别就是接地气，然后又让人特别暖的这个感觉。好，想要给我们来留言，同时呢想要看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在拥抱新媒体，所以大家在一直播或者是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了，把镜头调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了。有人问说央视主持人出书有推荐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二套的主持人陈伟鸿老师，他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可以上某网去搜一下，这个我是比较推荐的。但其他的主持人呢，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当然早些年间呢，大家都知道的倪萍老师的日子， 对对对， 是吧？那我也比较推荐。然后我在读本科的时候还看过，虽然不是央视主持人，但是也是我们的很出色的前辈鲁豫老师的《新相约》。 对， 这名字取的，你说是不是就很那个年代？ 他们好像基本上央视比较著名的几个主持人，像白岩松啊什么的，他们都出过书。 哦，对对对，白岩松老师那本书也是我在研究生期间看的。 他们出的还是挺早的了， 当专业书在看。 对， 新相约啊，鲁豫老师的，我也是当专业书看的。接下来呢，推荐不是专业书的书，好不好？对。啊，还有的有人推荐水晶玉老师的《深入巴格达》，这个我没有看过。好，谢谢你的推荐， 谢谢。 对，其实这小夏推荐的环节啊，也是很欢迎大家来推荐的。你们正在看的书，曾经看过的书，你说作为主持人啊，都写不出来书，我现在 回家 推荐，对对对，我只能停留在这个看书的阶段，我都只能看这么幼稚的书。有点不好意思给大家推荐，但是呢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这个系列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如果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说今天我拿了两本书，封面长得也差不多，中间就改了一个字，说你偷懒吧你。一个叫一个人住第五年，还有一本呢叫一个人住第九年。没错了，这就是一个系列啊，它是日本的一个漫画家，他叫高木直子。他出的一个系列啊，他先开始的时候出了一个人住第五年，然后后来呢又出了一个人住第九年，后来呢又出了一本。下一次如果我再推荐那本，你们不要打我好不好？还有一个叫一个人住第几年， 还有 一个人住的每一天。我都有买。好了，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人说这个主持人是要推荐樱桃小丸子吗？没有没有， 这个这个书的他不是樱桃小丸子，但是他这个他画的是他自己， 对，比较可爱， 对，画的是他自己，也是一个齐刘海，然后留的有点像蘑菇头，短短的到耳朵下面的，就画他自己。然后他对他自己的形容呢，就是一个身高150厘米，身高1.5米，然后有一点点微胖啊，因为喜欢漫画嘛，在家里面就也不太怎么运动吧，然后哎，因为自己的漫画家的这样一个梦想，一个人来到东京生活，就他其实自己的故乡不是东京，不是东京人，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是他画这一个系列的原因。那原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人住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念过这句话，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他说，一个人住的第一年，想要每天都有鲜花陪伴的浪漫生活，想要把房间布置得很可爱，做菜一煮就是一大锅，很实在。就我之所以推荐这个，是因为在北京打拼了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一个人住的第一年。 我记得你当时还推荐了他那个做饭煮米饭的那个，就是小方法，怎么样一个人吃才能够， 很好啊，对不对？ 就是又不浪费，然后适合的那种。 这就是一个人住第五年告诉我们的一个。好，但是他说一个人住的第五年，不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花钱，变成了座右铭，有了一些生活的经验和智慧，自认过得颇舒适自在，也很符合自己的个性，自由随性，偶尔有点小苦恼，这就是一个人住的第五年。从第一年进阶到第五年的时候，高木直子自己会有一些心得体会，包括我跟小夏也分享过，跟我们的听众也分享过的。哎，他会知道说不再是煮菜就煮一大锅，因为你吃不了也会浪费掉，而且菜本身它不太适合热。饭呢，米饭他在第一年的时候也说一煮就是 一锅， 然后就看着那锅饭就很发愁。后来慢慢的到第五年，他就总结出来一个规律， 对， 他会可能在一周的周日就煮好一锅饭。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电饭煲它虽然现在有小剂量的，但也真的不可能，就是 一个人太少了那一口， 对，你达不到它那个最低线啊，水位都达不到最低线。然后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他会煮大概3人份，把吃1人份再存2人份，这样呢他就用那种小盒子，你知道日本有很多的那种小饭盒，很可爱的小盒子，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面，有时候可能一煮煮3-4天的，然后每天就会拿出来，还配上，把它加热以后配上饭啊，配上其他的菜，这个米饭它就运用起来了。还有我们同事也有那种 对吧， 把米饭买回去 炒饭，对，炒饭，因为自个儿在家没法煮，所以从食堂买了饭，买1人份的饭量，回家炒完现炒现吃，其实也很好， 特别实在的一个。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到了一个人住第九年的时候，高木直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上的经验和自己的一些体会。但是说起来也有一点点心酸，是不是？ 都第九年了，还是一个人住。 这个 好心塞， 对，好心塞啊！我就又有点不太想推荐给大家了。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一个人住的生活已经到了第九年，换了2居室的公寓，买了新的家电，也能够煮出美味的汤汁儿。爸爸妈妈真的宽慰啦。一个人的生活自由随性，虽然看到老家的同学大多都结婚生子的时候，也难掩小小的寂寞和惆怅，但是每一天仍然是称心如意的。 那就好了，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只要 乐得自在， 对对对，自己满足，其实不一定非得要说怎样怎样的。 好，哎，这个就一个人住的，一个人住的第九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他依然很胆小，就他依然描述，可能因为个子小小的吧，1.5米嘛，就个子小小的，所以他依然很胆小，所以他的第一页就是很看粉粉的，完了他们又要说我们是因为好 看 才买这个系列的， 真的很好看呢，粉粉的。 很萌很可爱啊！想要看到这个书，你们现在就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一直播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他这个就是粉粉的第一页就写了一个人住第九年的一幕，哎，画出来说啊，买豆腐一定要去豆腐店，你看生活变精致了，而且知道了他不单单去超市，看过就都买回来啊，然后就画得很可爱，然后那个豆腐店3个字啊，说给我一块嫩豆腐，这样子。然后呢，一个人住第九年的一幕是门铃响的时候不贸然开门，也不接对讲机，而是从猫眼偷偷的看过去，何许人也。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提议， 对对对， 一个建议。然后呢还有 第一个人住第九年的一幕是做炖菜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的做上一大锅，典型的眼大肚小。 对对对， 还说有时候呢也会稍稍精油。 嗯 嗯，生活确实是就是在这样的里面就慢慢的变得精致了。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给我的感觉到了第九年的时候就 确实是 更加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虽然说还是一个人住，嗯，但是她也说了每一天她都觉得 过得很愉快，那 就很称心如意。嗯，这个是，所以呢在一个人住第九年的时候的她的这个漫画啊，我总结了一下，她慢慢变长了，你懂吧，就是第五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目录没有那么的短。 哦， 就第五年的时候目录还是比较长，可能要翻两页。 哦， 哎，就是目录说明他的给他自己生活的细节每一个细节可能会画的比较短。 嗯， 到了第九年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会画的比较长 了， 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小长篇啊。比如说他就写了向往已久的两居室的生活，然后说倒垃圾的烦恼，便利店半夜惊魂记。嗯，还有说没和别人说话的三连假。嗯，对，就是嗯，还有拙劣的防范的第九年，就是他依然做了很多，就是你知道吗，就防贼啊什么的那样的一些，但是依然这个方法就嗯不太好。还有说邮购的失败经验谈。 哦， 他开始慢慢总结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的经验， 对，慢慢总结生活当中一些累积吧。就他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还不太清楚，但是九年了已经，这个确实是可以出书，再出一本书，然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 对，而且我随便翻页给大家看一下，也特别可爱。 哦，就是可爱风， 就可爱风，然后呢就是画得满满。 哦， 就画得满满当当的，就不像前几年啊有点懒惰，就是要忽悠我们听读者，就是随便画一画。然后到第九年的时候呢他会很认真的去，包括这一页就是就专门的给大家在讲一些蒸食。哎，就是怎么做，嗯，可以，食谱呀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自己，比方说冷冻的乌冬面放进了保鲜盒里面，再拿出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理一下？他自己的处理的细节都画得很认真。 哎，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吃饭是最 大的问题， 对，真的是最大的问题。你说去外边吃吧，就感觉怪怪的，一个人坐在餐厅里，老叫外卖呢又觉得不健康，但是自个儿做呢又懒得做，又觉得不值当开那一次火，就还真是，确实是吃饭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谁来说吃饭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但是对于一个人呢主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在家如果还想在家吃饭自己动手的话， 嗯， 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是要克服这个懒惰的心理。 对，而且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高木直子在一个人住第五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时候还第一年的时候还不太敢一个人去到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北京能看到的旋转寿司 啊， 或者是那样小小的一个乌冬面的店拉面店，因为他说可能在日本在东京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朋友啊，就是或者是在那个就是吧台那个位置啊寿司台那个位置坐的都是男生啊，三三两两的，他们可能在喝烧酒，他一个人过去又不好意思占一个两人位，那就只能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他就画了一个很形象的哎呦左右一瞥，哎，都是男生，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吃的还很多，重点是吃了很多。哎，他就说自己描述自己说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这种不好意思了。 对对对，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但确实生活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就自己 想吃就吃， 对，想吃就吃，想干嘛就干嘛。 好，嗯，还有人说哎，这个书名好，会出很多年的一个系列不同的心得体会。对 对， 他现在我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有一两年没有太关注他有没有再出新的系列了，但至少他这一个一个人住系列最后一本，我买的最后一本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 一个人住，没有办法写第几年了，只能写每一天，给你们来描述一下他每一天的生活。嗯，还有人说对，充实的生活是不在乎几个人，只要你的生活有品质怎么样都是好的。 嗯还有可乐妞说随着成长生活会越来的越精致啊，每一天都会很充实和精彩。 还有人问说，日本的女性不上班吗？嗯，不是不是，日本女性也有很多职业女性，她们也上的，只不过说这一个，因为她是一个职业的漫画家， 对， 嗯，所以这就是她的工作啊，她的工作就是在家里面写写画画。 对， 还有人说那个饭做多了是因为锅买大。这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但是随着，因为他这个一个人住第一年和一个人住第五年，他是比较早他就画了的，不是这两年才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他2003年的时候就凭借着，当然不是这个系列，是凭借着他写他自己，就是150厘米 Life。那个系列他就已经红了，就是在日本就已经比较受人喜欢了。那你看那个时候，所以第一年第五年我估计也就是那个前后， 对对对， 所以还科技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电饭锅，它是很适合一个人。 对，现在北京也有那个两到三人的，就很小小的一个，但其实一个人的饭量啊，它就是很难把握。反正一个人我觉得总得蒸多，如果拿电饭锅蒸。 还有人居然说一个人住的第九年符合我们乐享生活的品质。 这怎么符合？ 我们也不是推荐大家一个人住了，我们但是呢确实是，就是他进阶到第九年的时候里面写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在乐享生活平日的节目里面周一到周四给大家推荐的。 对， 比如说咖啡它会更加的精致，不再选择速溶咖啡，而是手冲咖啡或者是挂耳包，这也是第五年到第九年的进阶的过程啊。 对，还有他刚才说那个精油也确实是 烧烧精油。 对，你一个人一开始住的时候哪有心情，或者说哪知道还去熏个精油什么的，慢慢一个人过久了，确实你熏精油啊什么的，包括之前如果有听众听过节目的话就会知道有很多真的很实用的方法呀，除菌呐，什么就是 茶树精油， 对呀，真的很实用啊，确实也是一个人生活也需要品质的呀。 哪怕你就是不一定是一个人生活啊，你有另一半，或者是跟父母在一起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一个空间可能属于你自己。 对， 你可以捯饬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之所以会把这两个系列那看起来有点幼稚啊，一定说我给自己找补点什么的话，就是我觉得它传递的这种静下来啊，一个人面对自己，这是很难。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一直在面对客户，我在面对听众，大家在面对朋友，面对家人，你什么时候才会是面对自己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一个人住系列，我觉得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点可爱的方式面对一下自己。好啦，这就是今天我们乐享生活在小夏推荐要给大家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小夏同学推荐的秘密，心灵鸡汤成长类，心灵成长类的书籍，还有我推荐的这个漫画书也很可爱。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一直播上面来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下周一上午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 胡总啊，对，是。